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陪着您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冬奥会的相关动态，然后再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近期的一些冬奥英语相关词汇。好，壮壮老师，今天我们到底要了解冬奥会的哪些信息呢？ 好，我们先从一篇关于这个中国举办冬奥的相关的报道先说起啊。我们一边呢看这个事情的进展，同时我们也了解一些英文的说法。 好，那么今天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什么？ Sustainability is the key for 2022 Winter Olympics。也就是说，可持续性，这是2022年的冬奥的一个关键。这个我觉得你一看 sustainability， 首先你想到的就是什么相关内容呢？ Sustainability， 我想到的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对了， 就是 可持续 的发展。看完冬奥会，场馆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是这个环保啊，利用率的问题。As the Olympic spotlight shifts to Beijing following the games in Pyeongchang, the Chinese capital has beefed up efforts to produce a sustainable Winter Olympics in 2022, with its legacy underlined as a key requirement for post-game success. 没错。那么平昌奥运会举办完以后呢，北京2022年冬奥会就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准备时间了啊。 没错，所以呢大家的注意力呢也转到了相关的北京的冬奥场馆建设。那么当然了，在中国的冬奥组委会呢，它其实是花了许多的力量想办法在可持续性发展上面有所作为。 Since the curtain fell on the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earlier, Beijing has taken center stage to prepare for its own version of the sporting gal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ational plan to build a burgeoning winter sports industry leading up to 2022 and beyond. 没错，那么我们知道2018年平昌冬奥会在韩国结束以后呢，北京就接过了这个举办奥运会的大棒， 于是呢他就成为了一个舞台中心的一个关注点。那他的自己呢其实是想把整个的冬奥赛事要给他做成一个新的冬季运动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呢会以这个2022年的冬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阶段，同时呢冬奥会结束之后，那么这个冬季运动的体育产业还将继续。 The country's commitment to hosting an excellent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and using the showcase event as a boost for sporting participation was highlighted in the annu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delivered by Premier Li Keqiang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March. 好，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呢，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呢，其实特别的说了一下冬奥会这一赛事将成为一个展示窗，去展示我们对于体育运动的参与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注意这个英文是怎么说的。首先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英文是 Government Work Report 和中文的单词是很对应的。 嗯， 那么说谁做了什么报告，这个做了这个词的搭配就是 deliver 啊。Someone delivers the report， 发布了一个报告， 发布、 哎、 对， 传递出来，这都是这个单词 deliver, 叫做 deliver。 没错，这个 deliver 这个词呢，就是如果是快递运东西，也会用到 deliver 这个词。 Delivery 就是快递啊。 没错啊，那如果是讲课呢，老师在课堂上呈现的讲解也是 classroom delivery。嗯， 包括我们听到某一个演讲家他给予一个演讲、 嗯、还 做了个演讲， 也是 to deliver a speech、 哎、没错哈。 所以 deliver 这个词呢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好好去用、 啊、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刚才在冬奥这篇新闻里面出现的这个单词 deliver 它是怎么用的。 他说呢这个、in the annual governmentwork report delivered by Premier 李克强。 好、 啊、那么这个 deliver 呢 delivered 是一个过去分词、啊、它放在 report 的后面来起一个被动的这个意义的作用、 嗯、所以呢 delivered by somebody 这个介词是 by、啊、 由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嗯、 我们继续来看啊。李克强 said China will make thorough preparations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Paralympics, and multiple channels will be used to raise the number of sporting venues and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好，那么在这个报告中呢，李克强总理就说了，说中国呢要为北京所举办的冬奥会要做全面的准备工作。好，所以呢，为了迎接北京的冬奥和残奥会，整个呢全面展开的这个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嗯、 同时呢会采用多种渠道 Multiple channels will be used to raise the number of sporting venues and facilities、 哎、他会去建设体育场馆还有相关的运动设施，并且呢让这些设施呢能够为公众所使用。 Yes, these sporting venues and facilities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好，那么也就是说赛事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些设施它是可持续性的使用。 哎，所以这句话就很好的解释了冬奥运动会里的这个 sustainability， 它的可持续性。就是说这个冬奥会结束以后，这个场馆接下来还能留下来给大众去使用。 对，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可持续的。Highlighted as a milestone in the country's sport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2022 Winter Games will be held at three zones, downtown Beijing, Yanqing District,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capital, and co-host city Zhangjiakou, Hebei Province. 哎，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哈。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其实它的举办地是分在三个地方的。刚才您说的这三个 three zones 啊， 第一个是 downtown 北京， 哎，在北京的 城区，对，市区城区 downtown 这个拼法，这是放在一起的，就是 down d o w n t o w n 放在一起是一个单词。嗯、 对， 延庆 district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如果对北京的地理比较熟的人就知道延庆啊、这也是北京的附近的近郊。 哎，对，另外一个呢就是 co-host city 张家口。Co-host 就是联合举办的， 对、嗯、就是还有一个是张家口，它是河北省的， 没错。 The zones are expected to lead sustainable planning and operations not just for sporting events but for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general. 那么根据这个整体的规划来讲呢，就是说这三个区域它会起一个带头的作用，它在规划和运行之中呢都会去考虑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一因素。除了要在举办体育赛事的时候它要考虑这些场馆建设呢，还有就是在城市发展总体上来讲这个 in general 就是总体来讲它都会要考虑到可持续性。那么这一篇呢新闻报道呢，我觉得学了不少的单词但是最值得大家去注意使用的就是 sustainability 这个单词。 好的，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今天有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又介绍了一下。 对，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可持续性发展这一方面的规划。 可持续性发展这个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而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名词 应该是 sustainability 哈，这是我们今天啊讲的一个重点，一个冬奥会的核心词汇。 好， 好的，我们再来把今天这一篇冬奥会的相关动态信息给大家再读一下。 Sustainability is the key for 2022 Winter Olympics. As the Olympic spotlight shifts to Beijing following the Games in Pyeongchang, the Chinese capital has beefed up efforts to produce a sustainable Winter Olympics in 2022, with its legacy underlined as a key requirement for post-game success. Since the curtain fell on the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is year, Beijing has taken center stage to prepare for its own version of the sporting gal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ational plan to build a burgeoning winter sports industry leading up to 2022 and beyond.The country's commitment to hosting an excellent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as a boost for sporting participation was highlighted in the annu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delivered by Premier Li Keqiang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March. China will make thorough preparations 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and multiple channels will be used to raise the number of sporting venues and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Highlighted as a milestone in the country's sport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2022 Winter Games will be held at three zones, including...Downtown Beijing, Yanqing District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capital, and co-host city Zhangjiakou of Hubei Province. The zones are expected to lead sustainable planning and operations, not just for sporting events, but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general. 好的，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今天的冬奥相关信息又给大家读了一遍了，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亲情冰雪，筑梦冬奥。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最近呢，我们其实在日播节目里讲了很多有关于冬奥体育运动的相关英文单词，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回顾。 好，那我们今天先首先看一个运动项目，叫做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啊，就是短道速滑。那我们在回顾之前呢，先把其中的重点词给大家挑出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冰场它的形状是什么形状呢？大家觉得是圆的呢，还是椭圆的呢？ 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操场那种椭圆形的吧。 对了，那么英文叫 Oval。O-V-A-L， 我觉得这个形状这个词，它呢其实不光是你在这个冬奥这个上下文里面可以使用，那你在描述其他的东西的形状的时候都可以，比如说 an oval shaped face。 哎，您这个脸是椭圆形的，鹅蛋脸、 哎、鹅蛋脸、嗯、没错，英文就是 oval shaped face、 嗯、 啊，所以这个词汇的扩展呢，这是要通过大家多多的去见啊。再来呢就是circumference 这个词呢很长，我给大家先拼一下 C-I-R-C-U-M-F-E-R-E-N-C-E， circumference 就是周长的意思。 嗯， 那么这个椭圆的这个溜冰场它的周长是多少呢？一会儿大家会在听力中听到这个信息。 嗯，对，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啊。 嗯， 在回顾听的时候呢，您听到了这个数字，您可以记下来，一会儿我们再揭晓答案。 好，那么除了用周长来描述这个冰场的大小呢，还可以用它的长边和短边。那通常咱们用中文说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长方形 它的长和宽是多少，我们会怎么去描述呢？我们就说长多少宽多少，英文是喜欢用一个长这个数字，然后呢再乘以短边。好，那么这个乘号英文用什么方式去念？ 嗯，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哈。 好，英文是 by，by 啊。当你看到加减乘除这个乘号的时候，在英文中它就念成 by。比如说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是吧？你看见的就是四乘四，四轮驱动的吉普车，那么念起来就是 four by four。啊，这个请大家注意。那么待会儿我们在介绍短道速滑中呢，这个词它还会再去出现。好，接下来呢就是 ever since 啊， ever since 放在句尾，那就是自此之后就一直怎样的意思啊。比如说我去了一趟长城，自此以后我就一想起长城就想到这个震撼的感觉，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ever since 放在句尾，变成了 I've been to the Great Wall and I have this feeling I can think about the breathtaking view whenever I hear the word Great Wall ever since。 好，这时候 ever since 放在句尾，记住它的位置，这个用法。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一部分词。那再来呢，就是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比赛的说法，比如说决赛，决赛英文叫什么呢？ Final。 Final。 那 semi-final 呢？ 半决赛。 quarter-final 呢？ 四分之一决赛。 preliminary 呢？ 就是初赛。 所以呢，这个各个级别的比赛里边呢，它也会有这几个词。那我现在给大家再拼一下preliminary, preliminary。 那么它这种赛事呢，如果是多场次的，我们就会变成复数的形式，叫做 preliminaries。 好，这是一个。那么 quarter final 是 quarter 横线 final， 同样也可以是多场比赛变成 quarter finals。 semi final 也是 semi hyphen finals。那 semi S-E-M-I 啊，这个词根就表示半个的意思。好，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常识性的，比如说大家在操场上如果是跑步的话，你是顺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方向呢？你要去操场上跑步，说我跑一个800米， 一般来说是 逆时针 方向的。 对了啊，那顺时针和逆时针这两个词也要给大家交代一下。逆时针叫 counter clockwise， counter hyphen clockwise。 嗯， 顺时针呢就是 clockwise，把 counter 就是反过来。 对了，把这个 counter 去掉就是顺时针的意思。 对， 好，那我们这个生词呢先回顾到这儿，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短道速滑的具体的情况。那么听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描述它这个赛道还有这个冰场它的总长度到底多少，这个数字请大家记录。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s a form of competitive ice speed skating on a shorter track. In competitions, multiple skaters skate on an oval ice track with a circumference of 111 meters. The rink itself is 60 meters by 30 meters. This form of speed skating was mainly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t was upgraded to a four Olympic sport in 1992 and has been part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ever since. 短道速滑是长度较短的跑道上进行的一项冰上竞速运动。多名选手在周长为111米的椭圆形跑道上进行比赛，比赛场地的大小为1800平方米。该项比赛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1992年短道速滑被列为正式冬奥会比赛项目。 Well, elimination system is used in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ncluding preliminaries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and finals. Races are run counterclockwise, which means that the inner side of the track is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competitor. Skaters start in the competition lane determined by the draw. The competitors are allowed to accelerate their components without breaching the rules. The result of the race i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times achieved by all competing skaters. 短道速滑采用淘汰制，以预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方式进行。比赛以逆时针方向进行，赛道内侧位于选手的左手边。运动员在一条起跑线上同时起跑出发，站位通过抽签决定。比赛途中，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运动员可以随时超越对手。比赛的结果通过比较选手所用时间决定。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好的，我们听完了短道速滑这项冬奥体育赛事的介绍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这个赛场它的周长是多少呢？是111 meters、 是111、 它是111米。那如果说这个长和宽呢，它的数字是60 meters by 30 meters， 就是长60米宽30米啊，这是这个赛场本身的这个就是有滑道运动员在上面滑的那一部分的场地。好了，那么这个体育运动项目，希望呢大家能够在举办比赛的时候多多的关注，然后呢从冰上运动中获得乐趣。 没错哈。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是给大家回顾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一个核心词，就是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的。另外呢，也给大家回顾了近期的冬奥英语词汇，希望这些内容可以拓展您的冬奥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特别好听的奥运会歌曲 Hand in Hand。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ur heart.